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张秀贤。 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x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冇广告啊？ 系嘛？冇靓煲王咩？ 下一次啦， 下一次啦，系啦。好啦，翻到嚟啦，啊，咁啊，即系呢一个咧，又系讲一单比较系即系轻松啲嘅新闻啦，吓，啊，咁啊， 你讲真轻松新闻好沉重喎，啊，都 通常轻松都会死人啊，系嘛，咁样样，咁啊，今次死人嘅咧就系唔系话咩 physically 死啦，咁其实死人嘅咧可能系即系浸大嘅同学仔就唔多开心啦，系咪？我哋有段动新闻去咗先。 大生投诉大陆教授英文废，专家话 唔可以，全部嘅发音都系错嘅，系啊。 超级无敌古英文玩法好简单，试下听下明明呢位嚟自大陆嘅生物系研究助理教授讲咩。 Since the genome of many species have been sequenced, so we can compare the genome. 真係非常遺憾，非常抱歉，我係砌唔到一句完整嘅句子咯。 唔好話英文喇喇聲嘅冇意義啊！就連生物系專家都話， 變一啲專業嘅 term 啦，全部嘅發音都係錯嘅，係啊。例如 protein 去到 protein， microarray 去到 microarray。 有難怪黃益平啲英文咁流利嘅，睇佢學歷都係大陸嘢嚟嘅。我哋又收到浸大生物系一份課檢報告啊，學生幾乎一致插爆黃益平啲英文，仲有人話佢上堂齋讀 PowerPoint， 完全冇互動嘅。 佢哋真係好憤怒，其實我就咁睇啊，我都感受到嗰啲學生嗰個憤怒，因為佢哋覺得哇，我哋有俾學費嘅喎，我哋公帑亦都知咗好多，跟住我哋得到嘅教育原來就係咁劣質嘅。 最搞鬼嘅係阿助理教授竟然喺 email 應喎，第一次用英文教，向學生道歉話會改善啊。 身為一個老師有自知之明咧，你唔好同啲學生道歉，你唔好再去荼毒啲學生就得啦，你唔好教咯。 黄海峰又话：近年好多学生投诉大陆教授英文太差，浸大亦都知噶。一份嚟自语文中心嘅报告又咁讲啦。 佢呢度个 recommendation 就系话，佢哋或者 observation 咧，就系话浸大嘅学生嘅英文能力系因为啲教授即系嗰啲 pronunciation 全部错晒，好重嘅口音，根本听唔明讲乜，而影响到学生嘅英文 proficiency。哇，呢个真系天大嘅笑话嚟！ 冇他嘅，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咯。嚟自大陆嘅生物系系主任都俾人话英文废， 即个系主任自己其身不正。咁你见佢请嘅人啊嚟做一个教学位置，都可以系英文动差嘅。你已经知道佢请人嘅标准根本就系、是，即简单嚟讲就系系咪支持人？ 语文中心报告仲发现啊，好多老师喺英文班用普通话教书。黄海峰啊，插爆咁样系反国际化。食海无涯，滋味无价。 唔怪得浸大啲排名都系好麻麻啦，咁多年嚟，系嘛？世界排名我谂应该系几百噶啦，系嘛？应该 唔系，其实佢唔差嘅，唔系太差，唔系香港嘅大学咧，普遍都唔差嘅。 QS 嗰个排名有冇？ 如果你话讲 QS 咧，我又记得咧，即系城大就第三啦，系咪？我唔知第四定第三啊，第四第四，跟住排喺后面嘅就系 Poly， 跟住再喺后面就系浸大。其实系二百左右，其实二百内咧 ，QS 二百内咧已经有五间香港嘅大学噶啦。咁浸大系紧紧地咧，系徘徊喺二百上下 嗰個位置。 我見過浸大好似係勁，好似係勁過宮崎駿畢業嗰一間咩學習院嘅喎，好奇怪 喎。就首先咧，即係如果你話睇嗰個，即係啱啱我見到即係動新聞啦，其實有即係講緊呢位大陸嘅 黃教授， 叫黃益平教授。咁如果你話睇翻佢師資，就係睇翻佢即係呢個蘭州大學嘅理學士咧，咁就嗱，就係講蘭州大學嚟計。咁其實啱啱我揾過啦，其實原來佢就係佢嗰個全國嘅排名，就算係高嘅，就28名。咁然之後國際嘅排名咧就486，咁啊即係 差啲喎， 差嘅，即係。起碼大陸嚟講算係唔差啦，咁但係如果你相對於香港嚟講，佢係未至於一個即係我哋係好 justify 要請嘅一個外聘嘅一個教授，因為其實講真，喂，浸大嘅大學排名已經遠高過佢啦，咁點解要聘即係、就是、聘用於佢咧？係咪？ 唔係，我覺得關鍵係在於咩咧？就係、是、即係你嗰個學術水平高唔高咧？就唔係淨係語文能力嘅。就真係確實係佢係咪真係有好多嘅publication 係啦 publication 啊 publication 係啦 即係你係咪真係喺啲國際知名嘅期刊裏面呢，即係你嘅研究或者科學嘅研究呢，能夠即係能夠登大雅之堂， 即係所謂 impact factor 啦、 啊、即係嗱，你問我即係十個可能最少有五六個呢理科嘅人呢，即係其實佢個腦筋就唔係 language 嚟㗎嘛，係咪？即係佢唔係我哋文科出身嘅人嘛，比較相對上係比較即係忽視或者係個 training 唔係嗰樣嘢啦。簡單嚟講就係、是、就咁當然即係如果你係因為你個學術成就所以我即係聘用你嗱、我唔知啦，喺浸大有冇呢樣嘢啦？定係你係好似而家頭先出嚟訪問嗰、那個即係香港人嘅物理定化學系教授啊？就係話佢嘅。即係有自己人啊嘛，係嘛？支持佢啊嘛。 哦，即係嗰個啱啱、啊，如果你啱啱講嗰個叫黃海峰， 就係、是、即係你究竟係咪任人唯親先？嗱、如果你浸大，即係一路以嚟俾人嘅感覺就好親中嘅，包括你一定要強迫啲學生即係過呢個普通話試咁樣。喂，咁似乎喂你哋嗰啲教授嗰啲英文水平都要改咗。嗱，除非你話對唔住，我呢間咧係一間。中文嘅大學，OK， 真係好似介時中大咁啦。就係我主要嘅溝通語言咧，我除咗英文之外咧，我哋仲可以普通話或者廣東話教嘅。咁一件事喎，嗱，我就唔會歧視啲人用邊一個方言或者係邊一個語言去教嗰樣嘢嘅。問題我學習嘅時候，喂大佬，最慘就係你嗰啲 materials，course materials 全部都係英文嘅，咁你用中文教我。喂，大哥，咁我到時我答嘅時候，咁我答你英文定答你中文先，大哥？ 係。 喂，呢個都係我當年有一個困局嘅，因為點解咧？我僆仔嘅時候，我哋即係英文中學咧，真係守翻曬啲規矩咧，就係、是、就算嗰個係香港人都好啦，都係講英文噶嘛。Math 又係 ，History 又係 ，Geography 又係，即係Free Camp By 都係啦。不過我嗰陣時候冇讀 Free Camp By 啦。但係個問題係邊度咧？就係、是、我一上去嶺南嘅時候咧，有啲教授咧。就真係用中文教嘅喎，咁我都係大鑊啦。喂，你俾我睇嗰啲書就英文嚟嘅，跟住你用廣東話教，佢答嘅時候咧就話你是但揀一樣答，我 puzzle 咗好耐啊，大佬。咁我咁答英文定答中文咧？咁樣 唔係咁 competent 先得㗎，大佬啊！即係因為其實講真， 唔係咁佢如果佢用廣東話，佢好 competent。就解釋得好清楚嘅，我理解咁，我覺得我可以接受嘅，我可以接受嘅。就當然我睇嘅 journal 啊，我睇嗰啲書啊，嗰啲 textbook 啊，全部都係英文嘅一件事啊。咁你都係要答翻英文嘅啦。但係如果你俾我嗰啲 course materials， 有啲係中文嘅，即係例如話中國文化咁樣，佢講 Chinese civilization 咁樣，有啲係英文嘅。咁你即係我喺度搞翻譯，我自己直情喺度。即係我就對於 action 呢樣嘢咧，我嘅體驗係咁。香港人咧，如果真係未認真同個鬼佬有好多嘅交流同接觸嘅話咧，就反而對我哋自己人咧，無論 grammar 啊、語法啊，或者係嗰啲語文咧，就係重視好多嘅。 不過你頭先講嗰樣嘢， 但係咧鬼佬咧，因為佢知道我哋呢、這個唔係我哋嘅 mother tongue 嚟噶嘛，呢、這個唔係我哋嘅第一語言， 會咒我哋。 佢理解呢樣嘢嘅。即係好簡單啫，我去曾經因為我CPA 嘅關係，我攞啲 credits， 咁我就 tick 咗個唔知係 Stanford 定係即係總之嗰幾間 Ivy League 嗰啲名校嗰啲 course 咁樣。 嗰幾個教授咧，全部都喺大學裏邊咧，係教翻相關嘅課程嘅人嚟嘅。我一聽，個大佬一個咧就係菲律賓人，一個咧南美，唔知係巴西定阿根廷。哇！聽到我耳都執埋。咁但係我睇翻佢 profile， 喂，好勁喎！呢條友好堅嘅喎。 我唔出奇呢、這个， 但我就真系听个头都侧。后屘我就喺度咁谂，喂，我唔应该去歧视人，人哋嗰个唔系母语嚟噶嘛，嗰、那个系 second language 嚟噶嘛，可能嗰个只系一个working language， 同埋我哋嘅发音都唔系最准确啦。你嘅 accent 一定最准咩？最准可能英国人， 唔系噶。但系你讲 Queen's English， 你到最后其他地方嘅人都未必会明噶。 唔系你好简单啫嘛，我听费格逊。每一次在曼联完咗之后嘅记者招待会讲嗰段英文，我一半都听唔到。苏格兰人嘅英文啊，我每一次都，我连我都已经识嗰啲 terms 噶，因为我识足球啲 terms 嘛，大佬。 最通用嘅啦，我谂就或者系听得最惯嘅就应该美式英文。 咁啊系 ，CNN 系容易听到， 尤其系荷里活英文吓 ，CNN 容易听， 即系嗰只。咁但系头 同埋系 straightforward 嘅， 系 即系唔会搞到啲嘢好复杂噶。英国人就故弄玄虚噶嘛，中意系咪？ 系啦，即系 搞到简单嘅问题，搞到好复杂喺度，好悬疑噶嘛，系咪？ 好卖弄嘅。咁但係我哋即係頭先聽嗰位即係咩黃益平教授啊，或者即係偷錄返嚟嗰段英文呢，其實俾佢聽返就係似下邊個啦，似下唐林玲啦，唐林玲嘅水平啊，即係大家仲記唔記得唐林玲啊？佢喺即係咩呀，嗰陣時唐大媽呢，喺呢一個即係香港，即係 喺法庭嗰度影相，然後就係咁去講英文嗰、那個。係 啦，其實係差唔多嘅，呢、這個係大陸嘅標準英文嚟嘅，其實呢個係。 唔係咁，所以我咪話咯，我第一我真係經過咁。內地體驗咧對英文咧，我聽過一個伊朗嘅教授講英文，我開頭都覺得好難聽。我僆仔嘅時候，因為學聯嘅關係做國際學生組織嘅時候，我聽菲律賓嘅英文我覺得好難聽，印度人嘅英文都好難聽，因為印度人係講得好快嘅，個語速好快嘅。即係當然你覺得佢唔係純正嘅英文咧，咁我哋都唔係純正英文。嗱，我就唔覺得應該咁樣歧視佢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如果既然你搞唔掂英文嘅，你都幾十歲人㗎啦，你都改唔到嘅。即係一句即係做戲經常講嘅説話就係、是、你講翻普通話啦，係 啊， 係咪？但係最大嘅問題係點？我哋嘅懷疑係在於你係咪真係任人唯親㗎？嗱，我聽過大陸個教授講書嘅。我記得嗰陣時候，嶺南咧都有一個喺唔知 Stanford 定係咩嗰啲名校翻嚟嶺南教嗰啲教 economics 啊，佢 OK 嘅喎，佢真係 OK 嘅喎。 唔係 City， 即係佢梗唔係最純正美國佬或者係英國佬嘅英文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起碼佢講完之後，我知佢講咗乜嘢啦，起碼我聽咗八九成啦。但個問題就係，我覺得唔應該咁樣歧視即係大陸人嘅喺英文個造詣裏面，因為我哋自己都唔係好好嘅咋，尤其是我哋係退步緊嘅香港人，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不如你用翻普通話好過啦，即係好張家輝啊嘛，係嘛嗰套戲啊嘛，激錢啊嘛，你用翻廣東話啦，大佬呢日用翻普通話啦咁樣。 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其實香港有好多呢啲嘅大陸教授，其實係貪佢幾樣嘢，未必係一定係即係嗰個裙帶關係。固然裙帶關係嗰樣嘢我哋驚啦，係咪？其實貪佢一樣嘢就係襟屌難做啊嘛，其實係。 但係佢一樣係跟個薪級表㗎。 即係一嚟啦，即係但係佢哋係好 positive 啊，你要明白係。佢哋 即係佢，所以呢一個教授咧做研究嘅助理教授，可能係 唔知係咪，可能就喺、是、即係。 真係冇人教嘅時候揾佢嚟頂咯， 係啦，即係呢隻咯，即係其實佢主要嗰個工作咧，佢主要價值其實學校可能睇中咗佢就係其實做嗰啲研究 paper 啊嗰啲乜嘢嘅， 一個 topic 鬥四篇文咁樣就同你玩啊嘛， 係啦，咁但係其實 又可以出到國際學術期刊咁樣， 係啦，咁但係你 assist 唔係我老實講，我真係因為呢個教授咧，我走去 check 過咧部分嚇。嘅港大又好，科大又好啊，中大又好咧，呢啲咁嘅大學教授咧，睇佢名已經知嘅啦。不過大部分係名牌大學畢業嘅、哦， 但係佢唔算好名牌咯，即係頭先睇落係。 咁你嗱，我唔識中國社科學院係有冇料到啊？中國科學院有冇料到啊？大佬， 中科院其實應該係高嘅，其實 係。唔係咁，所以就係話，咁你揾一個唔識教書嘅人嚟教書咯，咁就係、是。 中科唔係佢自己讀 undergrad 嗰個咧就普普通通啦，中上啦，但係中科院咧就已經係高嘅，其實就係、是、因為佢嗰個 postgrad 就喺中科院嗰度讀噶嘛。 唔係咁，如果你話啲 technical terms 嗰、啊、個咩 microarray， 我唔識呢個字啦，咁你啲 technical terms 都錯咧，就真係比較嚴重。 protein 變 protein 啊嘛，佢 係咪啊？即係你啲學生係聽到耳都執埋㗎，呢樣嘢就係、是啊、但我覺得 to be fair， 確實美國好多 Ivy League。我聽過嚇，教 finance 嗰啲幾個，你中意聽我俾你聽下，因為我都未完啊嗰個一年噶嘛，我真係都係聽到我耳側嘅。我後期咧我就咁諗，喂，你冇理由用你香港人嘅標準去睇人哋嘅，人哋美國佬都唔 care 咯。喂，人哋 Yale University 嘅經濟及金融教授係咪？我又睇佢真係有教 undergrad 都係佢教嘅喎。唔好话教我哋啲 professional course 喎， 佢份 reading list 坚唔坚先？ 坚， 咁咪得咯。 唔系佢嘅 powerpoint 都系坚嘅，即系一立落已经知道佢系重点扼要，亦都系佢系好熟嗰样嘢嘅。 补充下啦，嗱，即系如果你喺2018年咧，中科院咧嗰、那个大陆嗰个排名系第5，全球高校咧就系28。咁 唔錯啊， 算係高。咁但係咁， 全球嘅大学排名 系啦，即系我唔知，我唔 sure 系咪啊，即系其实 净系嗰科啊。 如果佢係即係大學排名啦，如果係咁高嘅話，其實都應該會比較難嘅呢個係。不過咁樣講啦，我覺得呢個係浸大嘅悲哀嚟，因為其實講真啦，你喺啲二三線嘅大學咧，就唔應該做咁多嗰啲即係 research 嗰啲嘢，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咁樣講， 但係冇辦法。 二三線嘅大學咧，其實本身佢哋定位咧，就應該係培養翻嗰啲即係平庸啲嘅學生嘅，其實係。 唔得。 佢哋資源應該係咁樣做。 因為咧，你而家香港咧，你係跟咗美國制嘅做法就係點咧？ 谷排名啊，然之后 out 分 你谷排名 out 分定，即系如果唔系咧，啲学生又唔拣你，你变成恶性循环嘛？喂，你排名低咁，我既然我可以拣个排名高，我梗系拣排名高啦。呢、这个世界都系咁噶啦，系嘛？你宁愿买呢个佐丹奴定系买宁愿买 Giorgio Armani 啊，大佬系咪？如果同一个价钱嘅话， 而事实上真系同一个价钱啊嘛， 系咪？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問題就係我覺得有少少我哋係即係誇大咗嘅，即係你叫佢講翻普通話咪算咯。 我覺得如果佢咧，佢喺頂級嘅大學，你話中大、港大嗰啲冇所謂，因為嗰啲學生咧，佢本身就係屌講真， 我使乜你教啊？ 唔使你教。但係講真，即係你喺嗰啲二三線大學咧，本身嗰啲。比較係即係資質平庸啲學生，佢對嗰個教授係有期待嘅嘛。 因為我哋讀慣中小學都係死記爛背嘅嘛。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嗱， 我就 base on 你個 PowerPoint 係嘛，你嘅 notes 嚟作為我嘅教材嘅主要部分。 問題就係其實嗰、那個即係黃益平咧，唔係淨止英文差唔簡單啊，佢係俾人哋話佢咧，佢就係照 PowerPoint 讀啊。咁唔使理啦，屌！喂，我求其 Apple 啊，我開部 iPhone 出嚟，佢自己有 AI 聲讀俾我聽啦，使乜聽你講啫？即係咁咪嘥咗你，屌！ 你唔好以為我真係 take 好多呢啲咁樣嘅 external 嗰啲 course 咧，好多鬼佬都係照讀嘅啫。 係啊， 亦都冇乜抑揚頓挫㗎，亦都喺個 PowerPoint 裏邊咧。唔係加好多嘢落去嘅就係，亦都唔係減好多嘢嘅。 調翻轉，你刪咗聲，然後你直接睇完份 PowerPoint， 跟住走去考試，你係明啊明，唔明啊算數噶啦。 所以好多時咧，我就即係見佢即係冇乜特別嘢咧，我不如 skip 咗佢算啦，我自己睇快過你嘅。或者我睇你 transcript 算啦， 不過我就係咁樣嘅，即係如果你話對於我哋即係讀 social 嗰啲係冇所謂啦 ，social 嗰啲真係靠自己讀翻嚟嘅啫嘛。 都唔係嘅， 即係我喺我嗰個例子就係、是、啦，即係我喂嗰陣時阿教授啊，阿鄭宇直嘅教授，其實都係我哋教授嚟嘅嘛，其實我係上咗一場 lecture 啫，其實係。 咁你契弟啫，咁你攞咩 grade 先？你攞個 C 嘅啫，冇所謂啦。 D 定乜鬼 啦？D 添啊，屌大佬！ 有波。我都唔係太差，其實我都識得撈嘅啫，其實我2.8分 GDP 嘅都有，GPA 嘅應該係。咁啊，即係所以咁樣樣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香港嘅大學咧嘅悲哀就在於，就係其實你連二三線大學都走去係咁谷呢啲咁嘅 research 咧，然之後就係反而係冷落咗佢哋學生嗰啲普通學生所需要啊嗰種照顧啊，其實唔係個個學。 咁其實呢個就好多人廣受批評㗎啦， 鬧咗好， 因為大陸全部跟曬美國佬嗰種做法咧。就係、是、你既係有 teaching 嘅 position， 亦都有即係你 research 嗰個方面，即係兩樣要係好難平衡嘅。唔係個個教授咧，佢既係研究好 OK， 亦都係令到咧你即係尋求知識咧，係引發到你嘅興趣，跟住咧就係、是、 去到呢個 stage 冇呢樣嘢㗎啦， 係咪？即係唔係？尤其是你大學添。即係尤其是你大學冇理由，你仲好似小學生同中學生咁。我話俾你聽，即係呢三個重點，你就一定係讀識呢三個重點啊！你應該其實 query 點解係呢三個重點先？會唔會有第四㗎？或者你三個都係錯㗎？喂，你應該係咁樣讀法㗎喎、啊，大佬。所以如果叻嘅教授咧，除咗自己研究裏面能夠做得好嘅功夫之外咧，就係佢教嘅時候能夠引發到你個學習興趣。啊咁其實呢個真係好難得㗎啦，大佬。 就 所以我嗱，我因為我聽咗太多呢啲教授嘅、即係lecture 啊，或者係discussion 啊，之類之類嘅。 都係求求其㗎啦。 我就唔係對佢哋要求咁高，即係我冇對其他人對呢一個黃教授咧有咁大嘅歧見啫嚇、即係我都當然我有懷疑，即係你係咪任人唯親㗎？就唔會為咗擦鞋，或者係即係其實我一睇呢單 case 已經知道，可能係個系內嘅權力鬥爭啦。 哦，因為其實呢啲咁樣嘅， 你嗰份內部文件邊個爆出嚟㗎 ？Performance application。 喂，除咗你嘅 professor、assistant professor、associate professor 或者 lecturer 之外，邊個會睇到嗰份嘢啫？ 係啦，即係唔係話普通學生可以 係爆俾蘋果㗎啦？係 啦， 係咪？一定係咁，跟住蘋果就醒目咗去揾啲學生嚟。 咪就係頭先個黃海峰啊？ 我唔敢講啊！你咁樣搞到人哋即係權力鬥爭失敗，你咁講法就大佬，你抹黑咗係。但係 黃海峰啊， 其實呢啲咁嘅大學裏面嘅院，跟住科學院又好，乜院或者係系都好啦，院系都好啦，其實裏面係鬥到七彩㗎啦。 哦，一定啦，一定有啦。 喂，你做系主任，咁你一定係收自己啲人㗎。 然后劳役到尽噶嘛，将啲学生 唔系收自己人嘅问题就系、是、举手嘅时候咧，有人帮我举一下嘛，大哥，我自己有自己嘅马房噶嘛，你谂下当年啊，你同我读嗰个系啊，即系城大嗰、那个叫咩话？我哋叫social and public admin 啊，你有冇发觉好多系会点系嘅人嚟噶？屌，因为张炳良嗰阵时候仲系主任啊，啊咩啊？叶咩啊？ 叶建文， 叶建文咪呢个 Ray 叶啊 ？Ray 叶咯，咪就系嗰阵时候喺城大嗰度跳。 跟住之后而家阿张厂都过埋去啦。 喂，成班系佢马房嗰啲人嚟噶嘛？ 系 咁巧嘅，我哋好多民主党党员，即系当年会点入咗民主党，咁帮我哋民主党党员喺度教啊？ 嗰阵时又会点？而家唔同啦。而家我听教授讲，如果话即系大陆哥，即系个头都已经变咗大陆人啦，已经系。 咁你仲死？ 咁啊，仲大镬啊！即系嗰啲唔系话会点系咁简单啊？嗰啲可能系即系 共产党派嚟嘅。 嗰啲系嗰啲团派嚟嘅。 唔系，如果佢真系 知， 唔系嗱，我相信大部分咧。即係讀個博士，喺學術上有一定成就嘅人咧，其實佢個人基本上嗰個 integrity 係好 嚇， 即係我就唔應該用個種族嚟區分啦。即係起碼我角度啦，因為我唔係俾好多大陸教授教過咋，好似偶然一兩個嘅咋嚇，咁啱都咁巧嘅咋，仲係。所以我就反而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即使你話佢喺即係喺大陸培訓出嚟嘅，但係走一走浸一浸。羊水食过下呢、這个盐水翻嚟咧，可能我觉得个商业程度系会好少少咯。 不过我觉得就 第一学术水平唔会太差，学你话斋即系死做烂做系嘛，又有 productivity 系嘛。不过问题就系你教唔到啲学生，咁点搞啊？ 不过我印象咧，即系又唔好话咩会点咩扑街又成。 我冇咁讲啊，即系我只系话有马房啫。 我起码觉得嗰阵时就系话阿 Ray 教过我啦。張創教過我，呢啲都係好老師嚟嘅。 張創都好， 係 OK 嘅 ，OK 嘅 ，critical 嘅。咁但係就即係可能佢自己嗰個政見保守啲係另一回事啦。但係教學係有心嘅，佢哋係。 我冇俾佢教過，所以我唔知。 即係呢個我自己以用家嘅身份就其實 鄭教授都冇教我，所以我評價唔到 佢教我，但係我想 張炳良係 OK 嘅，張炳良 OK 嘅，張炳良，我聽佢講書佢 OK 嘅。 都我都上过一堂嘅张炳良，好似咪上咗半堂嘅，呢个走人啦已经。 因为可能我哋嗰阵时候咧，因为佢要城大都要攀排名啊，所以佢揾咗好多鬼佬咧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嗰啲教授咧过嚟。即係交換嗰啲啊，好多係鬼佬嚟，所以唔差嘅。嗰陣時我覺得係。 唔係你見，即使你所講嗰啲咩會點係，全部都係咩牛津劍橋咁走出嚟㗎啦。 成名啊，成名 OK 㗎。 成名是 OK 的， 莫家豪都 OK 的。 啊，莫家豪更加啦，莫家豪好受歡迎的，莫家豪。 是啊，是啊。 好，休息一陣。 你要活生生，就要聽花生。你而家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劉耀少。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